撼，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肚子饿了吧？还没吃饭吧？食堂人多的挤不进去了吧？ 别担心，美食拿破仑带你一饱耳福。我是主播甜甜圈。 我是主播王云峰。 蓝天雪岭映明湖，牧草如茵杨似珠，日照银波动诗砚，岩涛滚滚雾华舒。这首诗描写的就是美丽的青海湖。我看到过海天一色的美景，但青海湖的湖水比大海还要蓝，比蓝天还要蓝。静静的湖面像一匹无边无垠蓝色的锦缎，蓝得纯净，蓝得醉人。朵朵白云遮不住青海的美，反而衬托得更美了。青海不仅有得天独厚的美丽风景，更有青海人代代传承的特色美食。 民以食为天，吃最能让人留下对一个地方的深刻印象了。每一个青海人对青海美食的热爱都是不言而喻的。青海的美食可谓五花八门，从山珍到海味，从名菜到小吃，多不胜数。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青海，走进青海的美食。 鲜花儿满天飞， 甜沛是用青藏高原耐寒早熟的粮食之一青稞加工而成的一种风味小吃，群众中有句顺口溜，甜沛甜，老人娃娃口水烟，一碗两碗能开胃，三碗四碗顶顿饭。它具有醇香、清凉、甘甜的特点，吃时散发出阵阵的酒香，夏天吃它能清心提神，去除倦意，冬天食用则能壮身暖胃，增加食欲。 甜沛，西北地区的特色小吃之一，用燕麦或青稞制作，具有醇香、清凉、甘甜的特点，还有开胃健脾的功效。在青海高原、古城西宁和农业区各城镇，都能看到这个独特的民间小吃。甜沛就地取材，制作简单，营养丰富，又有开胃作用，可做访亲拜友的礼品。它确实青海高原上一种独特风味的小吃。 糌粑是藏族牧民传统主食之一，糌粑是炒面的藏语音译，它是藏族人民天天必吃的主食。在藏族同胞家中做客，主人一定会给你双手端来喷香的奶茶和青稞炒面。油酥是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奶油，糌粑是将青稞炒熟后用手磨成的粉。 酥油糌粑时，先倒奶茶小半碗，再放入酥油、炒面、曲拉、糖，在碗中用手指拌匀，并捏成小团食用。它具有酥油的芬芳、曲拉的酸脆、糖的甜润，营养丰富，发热量大，充饥御寒。 由于糌粑吃法简单，携带方便，很适合游牧生活。牧民们出远门时，腰间总要挂一个糌粑口袋，饿了就从口袋里抓把糌粑吃。有时他们从怀里掏出个木碗，装些糌粑，倒点酥油茶，加点盐，搅拌几下，抓起来就吃。有时边吃糌粑边喝酥油茶，有时把糌粑倒进一个叫糖鼓的皮口袋里，再加入酥油茶，一手抓住袋子的口，一手隔袋抓捏，一会儿喷香的糌粑便可入口了。 Without 宁作为青海的省会，西宁酸奶可以称得上是一绝。西宁的酸奶不是喝，而是用吃的。厚厚的一碗，还未吃就能闻到淡淡的奶香，起到点睛之笔的是最上面的一层甜配，非常美味。加一勺白糖，酸中带甜，更是凉爽可口。 酿皮是青海地方风味较浓的传统小吃，在西宁和农业区各城镇出售的酿皮摊贩到处可见。酿皮是在麦面中掺和一定数量的蓬灰和麸料，用温水调成硬面团，再几经揉搓，等面团精细光滑后，再放入凉水中继续搓洗，洗出淀粉，面团成为蜂窝状时，放进蒸笼蒸熟，这叫面筋。再将沉淀的淀粉糊舀在蒸盘中蒸熟，这便叫蒸酿皮。 蒸熟了酿皮，从盘中剥离，切成长条，配上面筋，浇上醋、辣油、芥末、韭菜、蒜泥等佐料，吃起来辛辣凉爽，口感柔韧细腻，回味悠长。酿皮除有蒸酿皮外，还有溜酿皮。溜的酿皮金色发亮，薄细柔脆，而蒸的酿皮色褐沉着，浑厚肥大，两者色形各异，而味道基本一致。酿皮虽是小吃，但也可做主食充饥解饿，也可当菜肴，充当下酒冷盘，冷热均宜，四季可食。 面片是西北地区群众最喜爱也是最普及的一种面食，做法很简单，可以不用工具。一般是先将面调揉好，切成短条，或者先团成饼状，待下锅时再切成短条。锅里煮好相应的食材后，两手将短条面压开拉长，一手拿面条，一手揪为方块下到锅里。 由于混放的蔬菜肉类的不同，面片还有多种风味各异的品种。高原上气候寒冷，过去冬天没有新鲜蔬菜，一旦菜瓜刚熟，摘一两个新鲜的菜瓜下面片，叫做菜瓜面片。面皮下好后再打上鸡蛋，味道又不一样，叫做鸡蛋面片。放了羊肉，羊肉味特浓，就叫做羊肉面片。这些面片都是带汤的，如果把煮好的面片用漏勺打出来，和上炸酱，就叫做烩面片，而打出来后又用粉条、牛羊肉等混炒，则叫做炒面片。羊肠面是青海省省会西宁地区常见的一种风味小吃，它以羊肠为主料，拌以热汤切面共食。做法是将羊的大小肠管洗净，装入葱、姜、花椒等为佐料的糊状豆面粉， 撒口煮熟，并在煮羊肠的汤内投入已煮熟的萝卜小丁、葱蒜丁混合的臊子汤。 面片是青海人的家常便饭，随之便有一系列的风俗讲究。如果是男方到女方家求婚，女方家如果端上面片，男方家的就不用再说了，说明遭到了拒绝，因为面片就是揪断了的。如果端上了长的拉条，表示婚姻可成，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谁家如果表示同意婚姻而端上了面片，则要被笑话了。 有远方或尊贵的客人来家里，一定不能下面片，否则会失敬伤客。家人要出远门，有的地方专门揪面片送行。据说面片预祝出门人办事利落，马到成功，也有的地方专门下长夜面送行。据说这种面食预祝出门人顺利往返，而面片则被认为途中会出差错，办事不成。 不叫馒头，而称馍馍。馍馍千姿百态，品种繁多，如花卷、油包、油饼、炉馍馍、昆锅馍馍等等。它们是逢年过节、串亲访友经常携带的传统礼品，也是每饭难离的主食。其中最受人欢迎的，也是最普遍的，是昆锅馍馍。 昆锅馍馍是在金属的昆锅模具中烤制而成，故群众习称昆锅。昆锅是在普通发面里卷进菜油，抹上红曲、姜黄、香豆粉等民间食用色素，再层层叠叠地卷成红、黄、绿各色交织的面团。藏回族同胞在和面时有时掺入鸡蛋和牛奶，或成和昆锅形状大小相同的圆柱状，放入昆锅内，埋在用麦草为燃料的灶膛或炕洞的火灰里。不知 不觉得，不知不觉的，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我一个人，至少我现在还活着。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的，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我一个人，至少我现在还活着。 油饼是青海地区较流行的一种面食，有只加一点饺子的半死面和不加饺子的死面两种。乍一听这个名字还真是吓人一跳，相信许多外地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个名字和食物联系起来的。 关于狗胶尿有个传说，有一名土族阿姑是新媳妇儿过门，按照传统第二天早餐时要露一手，但她却忘记从娘家带来美食，只好匆匆忙忙进了厨房，面和油准备好放在面板上，刚准备和面，一只小狗跳上灶台，一脚把油壶踢翻了，清油流得到处都是，于是新媳妇儿急中生智，连忙将面粉倒在面板上，将油吸干，然后和成油面，撒上香豆粉，卷成长卷，再做成螺丝状，切成小段，擀成薄薄的饼，在烧热的油锅中倒上清油，将饼放入沿锅边，再浇上一圈清油，并不停转动薄饼，使其颜色均匀。当热腾腾的饼子端上桌，大家品尝后无人不称赞。有人问新媳妇儿是怎么做的，新媳妇儿不好把狗踢翻油壶的事儿说出来，就说是狗把尿浇在上面了。

与您一起感受阳光的清香， 聆听蝉鸣的欢乐， 尽享微风的清凉。 让我们同北邮之声一起捕捉欢笑，敞开心扉，播种梦想。这里是北邮之声校园广播站，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光影传音。我是主播过路， 我是主播告白， 我是主播邂逅。 传奇总是为人津津乐道，音乐也总能动人心扉。本期的光影传音为大家推荐的影片是《海上钢琴师1900》。本片出品于1998年，改编自亚历桑德罗·巴里克的文学剧本《1900》独白，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主演，讲述了一个天才的传奇故事。1900年，一艘豪华游轮上，一个婴儿被遗弃在头等舱，由船上的水手抚养长大，取名为1900。1900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无师自通的非凡钢琴天赋，听过他演奏的人，无一不被深深的打动。爵士乐鼻祖杰里听说了1900的高超技巧，专门上船和他比赛，最后也只能自叹弗如，黯然离去。可惜的是，这一切的事情都发生在海上，1900从来不愿踏上陆地。直到有一天，他爱上了一个女孩，他会不会为了爱情踏上陆地，开始新的生活，用他的琴声惊艳世界呢？他又将会怎样谱写自己非凡的人生呢？ 号手麦克斯的回忆为线，现实与回忆两条线穿插着，将1900的传奇一生娓娓道来。麦克斯仍然清楚地记得，初逢1900是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麦克斯因晕船四处跌撞，这时西装笔挺的1900如履平地地走来，说自己有治疗晕船的良药。1900走进客厅，端坐在中央的琴凳上，微笑着让麦克斯打开制动锁，与他坐在琴凳上，随着船身的摇动和倾斜，客厅中的这架三角钢琴也开始在1900沉稳流畅的琴声中自如地四处滑动。风雨之中，万吨的巨轮尚会飘摇，未固定的三角钢琴在摇晃的大厅中正像飘摇的小船，被大海轻摇着，顺流飘荡，任意东西。回忆往昔时，麦克斯只有这段评价：在家具和灯具间仰躺时，我终于意识到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在与海共舞，我们是完美的疯狂的舞者。在这夜幕之下的金色大厅中，我们沉醉在欢快的华尔兹里。与其说音乐是晕船的良药，1900显然更名副其实。麦克斯与1900结成了终身的好友，他记忆中的1900仍然单纯如天使般纤尘不染，仿佛只为人间带来传奇而降于世间。 爵士乐鼻祖杰里与1900的琴技对决，1900在对决之初醉心于杰里的曲中深意，全身心地享受着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然而最后的对决中，杰里为了纯粹的炫技，全然丢失了曲中的情感。1900怒了，无情感的音乐是无魂的，纯粹的炫技只是皮囊罢了。他随即单人演奏了双人曲目《无穷尽》。 四周听众无不呆立。杰里手中的玻璃杯摔碎到地上，竟然也不自知。在这之前，一位绅士的雪茄烟已经从嘴唇上不知不觉地滑落下来，一位贵妇头上的假发竟浑然不觉地被服务生的托盘无意间刮掉。所有人的目光都呆呆地盯在满脸是汗的演奏者身上，听上去只能是四手联弹的作品，现在却是一个人在弹奏。一直轰鸣着的钢琴突然静了下来，大厅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只听得见1900的喘息声，人们甚至忘记了鼓掌。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1900拿起一支香烟，用钢琴里早已发热的琴弦点燃，然后一步步走向站在一旁呆若木鸡的杰里。你抽吧，我不会，1900轻轻地说。随后他潇洒地把烟插在了杰里的嘴唇上，杰里自叹弗如，黯然离去。 九零零在琴键上信手拈来地弹出了一串爬音和音阶之后，逐渐进入了自己的乐思之中。此时此刻，仿佛出于天意，他看见外面甲板上有个容貌质朴秀丽的女孩来到了玻璃窗前。在这一瞬间，看上去如此纯洁健康的姑娘激发了一九零零的创作灵感。凝视着一直在照镜子的女孩，观众们听到了海上钢琴师的心声，发于她心底的那只最淳朴、最温柔、最动人心脾的爱的旋律。 也许是从见到女孩的这一刻起，陆地对于1900来说不再是没有丝毫的诱惑力了。即便如此，当1900凝望着庞然矗立在眼前的巨大城市，耳畔传来了象征着市井活力的各种声响。终于，在船舷上所有送行者的注视下，1900把摘下的帽子用力地抛向空中，而最后帽子落进了水里。此刻，音乐中的怯生生动机开始改变自己的形态，显得不再懦弱和犹疑。只见1900转过身来，迈出坚定的脚步返回了甲板。电影中最精彩的台词由此而生。偌大的城市绵延无尽，并非是我眼见的让我停住了脚步，而是我所看不见的。你能明白吗？拿钢琴来说，键盘有始亦有终，你确切地知道88个键就在那儿，错不了。它们并不是无限的，而你才是无限的。你能在键盘上表现的音乐是无限的，我喜欢这样，我能轻松应付。而你现在让我走过跳板，走到城市里，等着我的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键盘，我又怎能在这样的键盘上弹奏呢？ 十分有趣的是，海上钢琴师1900是一部有争议的电影，有的人认为其虚有其表，只是用华丽的画面的音乐包装了简单的道理，有的人认为配乐和分镜而言毫无疑问达到了大师级的标准，而且韵味深厚，值得深思。争议在于本片能否被奉上神坛，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是一部上乘之作。在这里我们只聊聊1900这个人，众人叫他天才，众人为之疯狂。1900从拥有这个不平凡的名字起，就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人。目光、掌声和荣耀，平凡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得不到的东西，对于天才的1900就像空气一样稀松平常。人们围绕在1900身边为音乐起舞的时候，有人看见了自由女神，一瞬间所有的人呼啦啦作鸟兽散，单剩下1900孤寂的身影。天才是孤独的，与此同时1900没有束缚，他并不需要像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那样被生活所逼迫，没有高楼林立，烟雾弥漫，在生活面前他就像一个爵士那样优雅从容淡定，弹奏着自己的歌曲，旁观着这个世界。也许天才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是一个怪人，不为人所理解，他们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那正是我们所向往的世界。 有人说他觉得这是个真实的人，因为1900的懦弱，懦弱的真实。他的人生哲学是可以为我们所掌控的人生才是自己的人生。1900生于大海，在他的世界里有的只是钢琴，虽然基本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却有着与常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他也曾向往陆地的生活并付诸行动，但是在他即将下船时他停住了。他说并不是他眼前所见让他停住了脚步，而是他所看不见的东西让他停住了。就好像钢琴有88个键，它是有限的，而你却是无限的，所以人可以在这片有限的天地里无限的发挥，进行创作，随心所欲。他喜欢的只是可以为他所掌握与认识的人生。这也告诉了我，人不需要向往别人的生活，因为即使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去掌握去控制。只有我们自己的人生才是能够为我们自己所控制的。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如果处于一个无法让自己发挥的空间之中，那么无论这个空间多么的美妙，它始终不是你的舞台，请果断地放弃，那是别人的空间。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1900是人间的隐士，消极避世，不为人所知，而真正知道他的存在的人只有他的好友麦克斯。我们无法去批判这种处世哲学，因为我们和1900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不慕名利，看透了人生，只不过是从与我们普通人不同的角度对待。他说，你看到那数不清的街道吗？如何只选择其中一条去走？你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一想到这个，难道不会害怕，不会崩溃吗？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人们在一个个路口，在不断的前行中做出自己的选择。生活的脚步让你停不下来，生活逼迫着你去做出选择，而给你的时间却不多。从出生开始，我们要面对的是学习，父母帮你去做出了选择。当你18岁高中毕业踏入校园，